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姐妹们，今天是我们的节日，那也祝我们的姐妹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貌美如花，心情舒畅。永恒的魅力已经开始了，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的也都是女音乐家她们所带来的音乐。第一段我们先来听一听一首非常美妙的歌，这是来自于贝里尼歌剧当中那段圣洁女神。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男同胞们就陪我们一起来聆听女音乐家们他们所带来的音乐吧。 翻阅历史，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页页有女性来缔造的传奇的篇章，她们有的容貌无双，才情丰沛，有的智勇双全，不让须眉。她们在历史的舞台上也是闪亮登场，尽显娉婷。那其实在书里头写了一个又一个的锦绣红妆的传说，那放眼当下呢，在社会各个领域好像都活跃着非常亮丽的红妆的身影。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日当中，也向我们的姐妹们，我们的女性朋友们送上动听的音乐。那这些音乐全部都是来自于女性的音乐家他们来演绎的，比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圣洁女神》，就是来自于塞西利亚·巴托利这位女歌唱家。那现在我们要来聆听到的是贝多芬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皇帝》当中非常美妙的第二乐章，而他的演奏者就是格里莫。 当一位女高音在歌唱的时候，尽管很有力量感，但却是非常的优雅，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听起来可以比女高音更愉悦的。而女高音呢，也是分为不同的这样的标准，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在不同标准当中，他们所唱的是最最高的那个声部，也是那个音域。所以说，这其实是一种，虽然我们听多了，但真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的。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小提琴，之后再为大家带来女高音的音乐。那这一段小提琴也是女神级的人物，是来自于索菲穆特，她来演奏的马兹涅的《沉思》。 进口家居新风尚，立快生活，专注进口家居用品20年，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3月2日至11日，立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立快生活。 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9个 HiC 的极限挑战，国家大剧院制作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马埃斯特里尼倾情指导，优雅抒情旋律尽展浪漫主义歌剧之美，幽默诙谐剧情捧腹跃响起歌剧之曲，现代版解读打造青春时尚气息，冰雪舞美失效，开启雪国秘境之旅。玛丽娜蒙索、石以杰领衔青春活力阵容，3月14日至18日，军中女郎开年巨献。 继续回到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穆特他来演奏的沉思当中。我记得在群里面有一位朋友，我记得是珍珠吧，曾经说过，他说啊，穆特只要他一演奏，我就能够分辨出是哪个是他，好像是乐句之间这种呼吸，我都能够特别清楚的知道这是穆特在演奏。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位女神中的女神穆特她来演奏的沉思。今天的节目也是特别献给姐妹们。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音乐都是来自于一些女音乐家的。那有人说，其实我们现在来听一听男生也不错哦，男歌唱家为我们来唱一段啊歌曲，那其实也是我们所喜欢的。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吧。那这一段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也是颜值非常高的帅哥级啊男神级的人物考夫曼，他来演唱的《今夜星光灿烂》。这是来自于普契尼歌曲当中。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好，春光明媚，能见度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李明雪最新单曲《红福中国》近期将在网络首发，歌曲以通俗平实的音乐语言，唯美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昌盛富强的幸福画卷，把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事描画得淋漓尽致。李明雪表示，歌曲《红福中国》的 MV 也将在今年打造， 希望把最美的祝福通过歌声送到千家万户。近日，歌手赵柯妍的新歌《那些年那些事儿》发行，这首音乐作品编曲融入了古风音乐元素，加上现代 rap 唱法，这也是他首次尝试 rap 现代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当中叙述了80后的童年记忆和他早年打工的一段经历。歌曲《那些年那些事儿》朗朗上口的 rap， 加上赵柯妍沙哑的声音里透彻的真诚和渴望，相信这首音乐作品会给乐迷带来全新的听觉感受。痛仰乐队专辑《今日青年》的黑胶版本即日发行。《今日青年》是痛仰发行过的所有唱片里第一张被制成黑胶版本的专辑，对于乐队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尝试。黑胶品质的唱片在强烈的还原了声音质感，大幅度提升乐迷聆听体验的同时，还带着痛仰热血外的温暖亲近。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Oh, my God. 陶醉不陶醉。此刻正在听到的花之歌是来自于永恒的魅力。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女音乐家她们所带来的音乐，有歌唱的，有钢琴，有小提琴。那在上半时段我也说过，女高音真的是一直受到高度的追捧，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歌手，她们真的是歌剧世界里真正的主角。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第一段就是美妙的二重唱《花之歌》，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那继续来聆听吧，下面的这一段同样是一位女神级的女高音安娜·纳瑞贝克。 我前两天呢也看到过一个文章，就是说评选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50位女高音，其实真的挺难的，因为在这上面能够看到如雷贯耳的名字，像玛丽亚·卡拉斯，像琼·萨斯兰，好多好多。但是也确实是，那我想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些现代的女高音，比如说像何慧，像张丽萍。哎呀，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女高音。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仅仅是能够听到一点点几位女高音她们来为我们的演唱的一些歌曲当中的段落。当然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听到的是一些演奏家，不是歌唱家，演奏家他们来演奏的。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另一位女高音，她的声音的魅力当中，这是卡纳瓦，为艺术，为爱情。之前我们经常会听到卡拉斯的版本，那今天我们来听听卡纳瓦她来演唱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小姑娘最先选择这样的课外的学习，很多小朋友都会选择很多家长都会把自己的女儿，就是小姑娘，会音乐会列为首选。可是呢，现在有一个国外最新数据的一个表明，就是女性的音乐家在古典音乐界依然还是处于边缘地带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其实有这样的数据，我们来听一听。在 年的这样的乐季当中呢，女性音乐家的占比少之又少。比如说费城管弦乐团指挥家男性42名，就是他们的全年的演出当中啊，他的女性呢仅1名，演奏家呢男性23名，女性仅8名，作曲家男性102名，女性暂无。还有就是大都会歌剧院全年的演出当中，指挥家有28名，女性暂无，作曲家有27名，女性暂无。在洛杉矶爱乐全年的演出当中，男性48名，指挥家男性48名，女性12名，演奏家男性83名，女性43名，作曲家男性206名，女性仅仅21名。那为何让我们觉得这么多女孩子来学习音乐，可是力量又是如此薄弱呢？其实有很多个角度，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查一查像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是不同的角度，比如说社会学角度，女性的音乐家在自我推销的时候很容易被打印象牌。还有呢，就是女性音乐家可能会比较少的参与到那些曝光率很高的项目当中，因为这也是由项目的领导来决定。还有就是女性也真的是普遍容易轻视自己的才能和天赋，这对于自我推销其实是有所妨碍的。还有呢，有一些单位比如说乐团啊，也比较愿意雇佣这个男性的雇员。还有就是女性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担心以事业为重还是家庭为重，很多很多吧，其实都是成为女性还是处于一个少数派的一个原因。那在今年也是在今天也就是38妇女节，我们的节日当中，让我们再共同期待吧，女乐家再多再多再多起来。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郑金和这位亚洲的女小提琴演奏家，她来演奏的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不过时间关系，仅仅就能够听到一点点了。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晚上绝不做饭好不好？我还要回家做饭。那明天这里再见吧。 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应清作曲，廖昌明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担当，描绘美好的世界，